山线下有人他给你抱，你委屈的泪火有人给你擦。啊，这个人就是娘，这个人就是妈，这身在那他乡住，有人在牵挂，你回到那家里边，有人沏热茶，你躺在那病床上，有人他掉眼泪。